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闵堂弟子前来汇报，有不明魂师出现。随后唐三决定和小五还有马红俊前去一探究竟。只见他们跟着闵堂弟子一起腾空而起，唐三和小五手牵手，马红俊释放出了自己的凤凰双翼。三人在闵堂弟子的带领下朝着西边疾飞而去。升入空中，唐三立刻看到了己方大军的补给线。补给线拉得很长，为了补充百万大军每天的消耗，这样的补给必须要源源不断的运送才行。同时他也看到了那些正在修建的石堡，每隔十里就有一处石堡修建，可以驻守军队，并且配备城防大弩，那是连魂师都要极为忌惮的武器。一旦这些守望相护的石堡修建完成，这条运粮补给线就算是真正的安全了。那时候只要派出一定的斥候，一旦遇到敌袭，补给队伍就可以立刻进入石堡之中躲避。除非对方来的是能够攻破石堡的力量，否则只能是无功而返。而且就算攻破了一座石堡，你能攻破十座百座吗？有所损失也只会是少量而已。唐三和史莱克七怪要做的就是在这些石堡建成之前确保后勤补给部队的安全。脚下景物不断掠过，一会儿的功夫，三人已经飞出近50里。闵堂弟子停了下来，张开双翼飘飞到唐三身边。 回禀宗主，他们正朝这个方向赶来，根据之前他们行进的速度计算，大约距离这里还有20里左右。我们不能再向前飞了，否则肯定会被对方发现。根据我的观察，敌人数量虽然只有50，但实力至少都在60级以上。由于不能靠得太近，具体等级不清，请宗主小心。 好，你继续探查。胖子，我们下去。 三人悄然落地，马红俊收起自己的凤凰双翼，跟在唐三身边。唐三简单地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 我们左侧是森林，右边是山丘。敌人既然已经行动，不知道一共派出了多少魂师。我们要尽可能的节省时间，迎上去狙击他们。胖子，你待在我身体20米范围内，不要离开。 好。 一边说着，唐三手抚额头，海神烙印，一圈淡蓝色的光芒悄然扩散开来，将三人的身体笼罩在内。顿时地面上已经失去了他们的踪影。在释放出瀚海护身罩的同时，唐三也将自己的精神力扩散开来，呈扇形朝着闵堂弟子提供的方向探查过去。他这种肆无忌惮的精神力探查，乃是建立在自己浩瀚级别的精神力之上。武魂帝国这偷袭的队伍中，总不会有比比东和千道流那种级别的强者，自然不可能发现他们的存在。很快唐三就找到了目标，带着马红俊和小五悄然迎了上去。50名全身黑衣的魂师悄无声息地在没有道路的复杂地形中行进着。走在最前面的一人相貌俊秀，看上去十分年轻，只是眉宇之间多少有些阴霾之色，正是武魂帝国长老之一菊斗罗月关。这些日子以来，月关的心情一直不是很好。自从鬼斗罗死了，他在武魂帝国中的地位大幅度下降，原本平时对他客气有加的其他长老们现在都冷漠了许多。武魂殿本就是一个现实的地方，你有足够的实力，自然人人尊敬你。论个体实力，月关在武魂殿一众长老之中并不是太强，比鬼斗罗也要逊色几分。之所以受人尊敬，在长老堂排名靠前，就是因为有他与鬼斗罗的武魂融合技。现在鬼斗罗逝去，就剩他一个人。虽然封号斗罗的地位不变，可在一众长老之中地位却是一落千丈。尤其是在星斗大森林之中，他惹恼了比比东，结果这次本来只应该是魂斗罗带队破坏天斗帝国后勤补给的任务，却把他也派出来了。当然，由于月关封号斗罗的身份，他带出的魂师都只是魂帝级别的，而其他分队则是以魂斗罗率领的魂圣前来。比比东对这次行动极为重视，一共派出了500名强大的魂师，分成10个小队，悄悄地绕过了天斗帝国大军，来到了后方。 唐三的判断十分正确，比比东不但要骚扰天斗帝国的后勤补给，更是要尽可能的阻断补给。一边向前行进着，月关脑海中不禁浮现出那个人的身影，哪怕是过了一段不短的时间，他还是无法忘记鬼斗罗被那柄金色三叉戟穿胸而过的景象。 陛下说那个人就是唐三，可唐三才多大？不过二十几岁的年纪，他怎么可能拥有秒杀鬼斗罗的实力呢？那个人究竟在什么地方？如果他是天斗帝国的人，这次也一定会跟随大军出征。老鬼啊老鬼，不知我能否有机会为你复仇。 全体注意加速，我们距离目标还有60里左右，届时不要与军队纠缠，以烧毁粮草为主。再过10里检查你们身上携带的火油，记住战斗开始后听我命令，不可恋战。 是。 此时他们已经进入了一片森林，按照地图来看，过了这片森林再前行不远，翻过一片丘陵，就能看到天斗帝国补给线了。突然间月关心中升起一丝不妙的感觉，没等他仔细感受，周围的一切瞬间变成了蓝色的海洋，那重重树影几乎在一瞬间将他阻隔到了单独的世界。除了蓝色参差婆娑的树影之外，他再看不到一个树下。 滴血， 暗红色的波纹令空气为之凝固，在这蓝色的世界之中，所有的一切又多了一层淡红色的光彩，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变得晶莹起来，化为一块块水晶一般绚丽。月关不愧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奇荣通天举武魂几乎在一瞬间就释放出来，九个魂环混合着庞大的魂力勃然释放。在第七魂环闪亮之中，那奇荣通天局骤然增大，盘绕在他身体周围，发出一连串的铿锵爆鸣之声。月关自知此时乃是生死存亡之刻，感知力提升到极限，没有任何停顿的腾空跃起，在奇荣通天局气魂真身的保护下冲入十米空中。而就在他身体刚刚冲起的同时，一道黝黑色的光芒已经从他脚下掠过，一闪而没。 你， 清冷的声音在森林中回荡，所有的蓝色在这一刻也随之不见。当月关眼前变得清晰时，他看到的是自己带来的49名魂师各自以千奇百怪的姿势被凝固在空中。 这是什么？ 每个人的身体都被那通透的淡红色水晶所包覆，这一幕是何等的眼熟。尽管月关对那个人有着无尽的恨意，可此时此刻这些恨意却已经完全化为了恐惧。他的心在颤抖，根本没有去援救属下的打算，脚踏奇荣通天局，身体化为一道金色流光，瞬间朝远方遁去。清脆宛如乐曲般的破碎声响起，就在月关逃遁的同时，那凝固的淡红色晶体已经在一股特殊力量的作用下化为齑粉，飘散于半空之中，连尸体都没有留下。49名武魂殿精锐魂帝整体实力确实很强，他们甚至能够轻松毁灭一支千人军队，可惜他们遇到的却是在他们印象中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十万年魂技。千手斗罗唐三的第八魂技来自十万年邪魔虎鲸王魂环的蓝银邪魔镜之面，深藏于瀚海护身罩之中，通过精神力探查选择在这片森林之中截击，无疑都是唐三的杰作。小五和马红俊没有出手，那是因为他们出手的话隐身效果会立刻消失。唐三的选择有两个，一个是直接攻击月关，另一个就是释放大范围攻击。如果直接攻击月关的话，唐三将有一成机会将他秒杀，毕竟菊斗罗不是鬼斗罗，虽然实力上月关不如鬼魅，但海神三叉戟的神圣能量对他没有克制作用，想要秒杀一名封号斗罗还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但就算如此，唐三在偷袭的情况下也有把握重创菊斗罗，可是他还是选择了释放群攻技能， 因为在行动之初，唐三就已经决定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武魂帝国派出的魂师。报仇倒在其次，关键是因为他不希望自己镇守在补给线后方的消息传到比比东耳朵里。魂帝级别的魂师，除非有极其特殊的情况出现，否则面对唐三的蓝银虎鲸镜之灭，又怎么可能有存活下来的机会呢？ 既然来了，着什么急走啊？ 是那个人，是那个人！ 月关正满心恐惧地疯狂后撤，此时此刻他根本兴不起一点为鬼斗罗报仇的念头。 现在我身边没有别的封号斗罗，更没有教皇撑腰，那个人连教皇大人的魂环都敢抢，更能秒杀鬼魅，更何况是我了。 月关现在唯一祈祷的就是自己能够趁着那个人施展了一个第八魂技之后，魂力需要调整的时间逃走。在他的印象中，那个人绝对不是一个敏攻系魂师，自己的奇荣通天局妙用无穷，或许还有逃走的机会。可是一团浓烈的火焰却令他心中的希望为之破灭。轰然巨响之中，那充满爆炸性的火焰硬生生地挡住了菊斗罗的去路。两黄两紫四黑，全身燃烧着熊熊火焰，身带八个魂环的马红俊挡住了他的去路，抬起了右臂缓缓收回。马红俊刚刚使用的正是他的爆裂焚烧之火焰右臂附带技能凤凰爆裂击。本来以月关的实力，就算面对马红俊的偷袭也足以将他震飞，可惜他现在心已经乱了，内心之中充满了那个人的身影，还有恐怖的黄金三叉戟。 史莱克七怪，滚开！ 看到马红俊身上的八个魂环，月关已经顾不上吃惊了，手中奇荣通天菊疾飞而出，巨大的菊花在武魂真身状态下再次放大，竟然达到了直径十米开外，剧烈旋转着朝着马红俊撞去。同时月关本人也已经飞身而起，落在那巨大的菊花之上，全身沐浴在菊花散开的金光之中，人与武魂的能量彻底融为一体。这一击威力相当强悍，马红俊现在的魂力不过81级，又没有施展武魂真身，根本不可能抵挡得住。当然月关也没有想要击毙马红俊，他只是想要打开眼前的通路，趁着那个人还没追上来之前夺路而逃。可惜他实在是低估了唐三的恢复速度，对于拥有六块魂骨，魂环全部在50000年以上级别，身体更是已经超越了人类素质存在的唐三来说，施展一个第八魂技又算得了什么呢？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